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屏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10所高校，上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屏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上一次和朋友吵架是因为麻辣小龙虾，当时一块儿去吃饭，然后我当时嗓子发炎了，比较难受，然后就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想吃麻辣小龙虾，我当时当然是不愿意的，但是他真的挺想吃的，因为也是南方人爱吃辣，然后我想要不就陪他去吧，去了之后他全程就吃得非常开心，就好像完全无视掉了我在他旁边。每过那么久就问，哎，你快吃你快吃，哎，这超好吃，超级辣，超级好吃，然后我就很面无表情，就是在旁边喝白开水，他就全程吃得很开心。吃完之后呢，走在路上他可能还在回味吧，然后我就忍不了了，我觉得就是就算是陪你吃，你应该也要照顾一下，问几句，说哎你嗓子还好吗什么之类的话，但是全程都没有，所以在吃完的路上就突然爆发，就开始吵起来吵架，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反应，比较冷淡，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到了那个阶段了吧，就是很冷淡的阶段，这只是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正好是遇到了这件事情，所以到那之后两个人联系就非常少了，就很淡了，就是这样。 到你昨天去哪里，电话为我关机，一定有问题， 我昨天待在家里，明明回了信息，是你没注意，请你别再对我怀疑，在我心里你永远 kill me。 角的蜂蜜松饼做蓝莓，跟牙买加香醇一下的咖啡，哦，半熟的蛋黄留意出阳光味，空气就像桌上我去一样清脆。草地外拿去拿去烧着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轻易的空中风里等心乘着风来到这很完美，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都是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铭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维。 今天是6月20号，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天气。今天呢是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天气又开始闷热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 没错啊，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今天晚上的8点整 ，B 组的第二轮比赛，葡萄牙对战摩洛哥；晚上11点整 ，A 组第二轮比赛，乌拉圭对战沙特阿拉伯；明早凌晨2点 ，B 组第二轮，伊朗对战西班牙。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些你不懂的，但是父母之间却很恩爱的故事。 嗯， 想必这个雨维应该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吧。 我觉得我父母之间最恩爱的故事就是天天吵架，然后就是那种属于吵不散打不散的那种感情。 啊，那也是一种恩爱的方式啊。就是很多自己不理解，但是觉得父母他能过下去，这 也 挺 不容 易 的。 好吧啊，如果大家在开车的话，可以拿这个调到 FM98.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这个有条件可以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打开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和我们活力每一天。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 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首先来关注的是个税起征点调至了每月5000块钱。 昨天上午，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初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个税起征点，你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 嗯，这个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正案的草案呢，出台以后呢，很多人就特纳闷说这个，能省多少钱呢？给大家简单的算个账吧。假如你税前的月薪是10000块的话，个税起征点如果是原来的3500元的时候呢，每月要交税是345块钱。 嗯， 而起征点上涨到5000块钱以后呢，每月只需要交90块钱，节省了255块钱。 哦，那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哈。 没错啊， 这是个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7次大修，也将迎来第一次根本性的变革。除了个税起征点上涨、工薪、资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4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 嗯，另外为了堵上这个税收的很多的这个大家逃税的漏洞啊，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呢，有望首次增加反避税条款，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啊，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的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赋予了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利。 是的，其实看到这条消息我就在想啊，就是月薪10000块的话，大概是要省了255块，但是想一下，有多少人月薪能达到10000块？ 这个咱就不算统计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部门方面的消息吧。铁路方面的消息，铁路部门将从7月1号起实施第二阶段列车运行图调整，到时候北京始发中道新增的复兴号列车将达到12.5对。这个合计起来呢可以达到121对。 是的，新增的铁路线路分别为京沪高铁1对、北京南至上海虹桥、京广高铁3对，分别对北京西往返长沙南、北京西往返武汉、北京往返武汉、京津城际新增8.5对，达到90对。这是全路开行复兴号列车最密集的线路。 嗯，北京铁路局表示，7月1号之后将实行动车组列车市场化开行方案，安排日常图、周末图和高峰图，实现运力投放和客流需求的精准匹配。啊，到时候啊，你像通勤一族，有的时候周一的时候可能和周末的这个列车运行图不一样，有时候上班挺麻烦的，到时候周一也有望纳入到周末的运行图中。 嗯。所以就是原来的周末运行图其实是指包括周五、周六和周日的，是吧？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昨天下午的时候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北京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避温。 同时的今明两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强烈，气温稳步上升，本周双休日到下周初35摄氏度的高温还会再现，加上空气湿度偏大，体感比较闷热，防暑降温将是今后的主旋律。 嗯，明天就是夏至了啊！一说到了夏至，就算真正到了夏天了。 是的。 白天的紫外线会很强，特别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时段，要避免在太阳下暴晒或者进行剧烈的户外运动。气温的上升会增加开启空调的时间。那么在空调的调温的时候呢，您温度最好设置在26度。26度左右，以免室内外的温差太大啊，伤风感冒。 同时呢，我们知道啊，在6月26号呢，马上就是我们青年广播的台庆的1周年啦。在1周年的当天呢，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面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很多的精美礼品。而且特别强调一下啊，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 嗯。除此之外呢，北京青年广播6月26号的1周年活动呢，还有线下的一些这个方便我们的听众和这观众啊，喜闻乐见的活动吧。 嗯， 比如说美女主持人陪着您化身蛋糕制作师，带您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或者说是帅哥主持人啊，陪您去982的特别放映厅观看一场您喜欢的电影。更多的资讯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没有把你照顾好， 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身边陪我吵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换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环节了。计划一，我们来关心大家最近一直在关注的世界杯啊。 对， 先来说说多部门禁止互联网销售彩票啊，禁止这个类似于赌球性质的彩票吧。世界杯竞猜的 APP 上仍然是热卖这样的赌球方面的软件啊。 嗯，自从2015年起呢，财政部、民政部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就联合下发通知，禁止了一切互联网彩票销售行为，但多款销售彩票的 APP 这几天登上了 App Store 的热门排行榜。软件协议称提供的是代售服务，但中国福利彩票中心表示，一切网售包括 APP 销售彩票都被禁止，没有得到任何的授权，发现有违规网站建议市民报警。 嗯，俄罗斯世界杯开幕以后啊，朋友圈 不少球迷还是晒出了购买了足球彩票的截图。记者从一款名叫人人中彩票的应用中购买了世界杯竞猜的彩票啊，付款成功后订单显示正在为您联系空闲的投注站，不到一分钟页面显示投注站已完成出票，但记者联系应用的客服询问哪里可以看到实体的票面，对方并没有回应，只发来上述订单状态，页面上让自己记者自行查询是否出票成功。 但是呢，中国福利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中心没有授权任何一家网站或机构通过互联网售卖彩票，任何 APP 售卖彩票都属于违规行为，建议大家不要轻信，同时要将平台行为反映给工商和公安部门。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这个由郝蕾联合吕德水原班演员共同主演的电影《监狱犬计划》明天就要上映了。 是的，郝蕾联合这个原班人员共同主演的《监狱犬计划》呢，郝蕾饰演的是专业的训犬师李翘。为了加入《监狱犬计划》回国，漫画家邱少东、互联网算命大师侯德坤和心怀江湖梦的马杰三名服刑人员被选入参加该计划，他们需要拯救一群即将面临人道毁灭的流浪狗，让他们成为可以陪伴弱势群体的专业陪伴犬。而三人也将在监狱犬计划中通过猛犬们的陪伴与帮助，学会爱与付出，拯救自我，重返社会。 监狱犬计划呢，其实在中国的台湾是有实力的，电影拍摄之前剧组还专门去台湾做了一次考察采访。 是的，在电影《驴得水》的原班演员刘帅良、裴奎山和韩彦博再次相聚，剧组组成了全新的铲屎官团队，和演员郝蕾上演了拯救流浪犬以及拯救自我的温暖故事。哎，虽然都是老话剧演员了，但是跟狗狗还是第一次的合作，那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从明天开始大家就可以去电影院寻找答案啦。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山西省话剧院的原创话剧《立秋》将从今天晚上开始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 这部话剧讲述了在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国运衰微的形势下，辉煌一时的丰德票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富甲天下数百年的晋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誓死为丰德护杯守门，并紧抓机遇将丰德票号融入现代银行业的轨道。 话剧《立秋》创作于2004年，十几年来是演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次在北京的演出是青年演员们的一次全新展示。提醒大家，演出从今天晚上开始，持续到6月24号，每天晚上的7点半，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 其实也是一种关爱青年的计划，是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关心一下健康。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明天开贴了。各位家长就要注意了，2018年的北京中医医院儿科冬病夏治三伏贴治疗即将在明天正式开始。 根据中医的冬病夏治的理论啊，在中国旧历夏至头伏、中伏、末伏的时令内啊，采用中药这个贴这个膏药啊，是中医的这个中医科的冬病夏治的重要方法。 是的， 就我们俗称的叫贴膏药，是吧？ 对，但是它这个贴膏药是要贴到这个穴位上的， 而且还得根据时间贴。 对，它的治疗方法呢，可以使儿童自身的阳气得以充实，抗病能力得以增强，对秋冬季节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反复发作起到了很好的防治作用。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从今天起，公交集团将对国贸地区的7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依托广渠路快速公交走廊打造新的骨干快线。其中比较重要的调整是669路，调整后的首末站为万盛北街和大北窑南，线路是由万盛北街发出，沿669路的原路至老新村啊，经广渠路啊，这个一直到这个我们的大北窑南。万盛北街首末班的时间为5:10到22点，大北窑南的首末班车时间为6:05到23点。 667路方便通州城区的乘客快速前往国贸地区，八里桥路段改行主路，并取消通州北苑路口西八里桥站。647路双向增设杨家洼路南通州交通对站，626路和502路被撤销。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本周日起至26号北京中考文化课开考，这也是新中考实施以来的第一次考试，和往年相比，今年的考试科目增加，科目分值也有所调整。 和往年相比呢，今年的考试科目增加为三必考加三选考，即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主科，加上从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物理、生物、化学所选的三科，其中物理和生物、化学必须至少选择一门。文化课总分仍然是540分，其中语文、数学、外语试卷总分各100分，所选三科成绩折算后实际满分分别为100分、80分和60分。 除了这个新中考以外，还有一件事儿非常值得大家关注，那就是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当天，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那就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 是的，同时我们在这个青年广播一周年的当天呢，不仅有线上的砸金蛋的活动，在我们的线下还有很多的这个做蛋糕和看电影的线下活动，邀请各位来参加。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和帅哥主持人呢，会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同时也邀请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来看电影。 如果大家这个详细的想了解这些优惠福利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里面有很详细的参与抽奖啊，或者参与活动的一些详细的步骤和方法， 对，报名的方式。 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化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 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说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网友美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发来消息说，最近复旦大学有一对相恋十年的学霸情侣在微博上走红了。 这对情侣呢叫做王洪宽和郁郁聪，哎，这个郁郁聪啊，两人的本科时都就读于河南师范大学，从2008年大一的时候就相恋了，在本科毕业后两人又同时以高分进入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博连读、 啊、 目前两人还同时申请了博士后，年底将去美国深造。 哎呀，你看人家这感情。据了解啊，这对小情侣是今年的5月20号已经领证结婚了、他们说两个人一直是同步调啊。那是啊，就本科啊，是 本科硕士博士， 硕士博士 后、 感情深得快啊，而且都快变成亲情了、 是的。我们下面就有评论说了，能遇上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如此一致的另一半，双方共同进步相互扶持，不失为一种幸运哈。 哎呀，这种感情真是特别深， 难得、 就是说从本科到博士，如果都哪怕不是恋人是同学的话也挺不容易的。 对，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啊，你想想。 对啊，这都挺幸运的感觉，是不是？ 对。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爱吃酸的人可能更敢冒险。 是的，在英国留学的我们的周一林同学呢也是告诉我们，最近呢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研究人员经实验发现，不同味道的水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呢，酸味更容易让人冒险，甜味和鲜味让人更加保守行事，咸味和苦味似乎对人们的行为性格等没有任何影响。 科学家们因此也建议某些高危的行业人群要减少日常生活中进食酸辣食物的概率。 是的，就像这个极限运动者是吧、极限运动者、 那吃辣到底能不能这个体会我们的这个敢冒险，我觉得差强人意嘛。 反正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又爱吃辣又爱吃酸的人。 那是敢冒险的人吗？ 我觉得应该是。其实我一直特别想去玩蹦极，但是一直奈何没有。 我觉得吃酸的人应该算是敢冒险，吃辣应该算是一种口味吧。 但是就是人家说辣其实是一种痛感。 哦。 对，其实是你就是它那个扎的你的味蕾是一种痛感，所以你就特别感到。 所以广大喜欢吃小龙虾的朋友们可以找这个理由了啊。网友们对这个结果呢意见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个结论还蛮准确的、和自己的性格很贴近，但也有人说了，我爱吃酸，可是我连海盗船都不敢玩。 是的。 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岁月法停留，流云的等候，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 是花间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于的等候。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等我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 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今年说我们继续说，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网友发光体啊。最近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前曼联球星斯科尔斯现身上海，在现场有一位男球迷说自己曾因为支持不同球队和女朋友发生的争执啊，比如这次俄罗斯世界杯他自己是支持德国，而女友是支持瑞典，两人就为此吵了起来。 是的，不过这位男球迷说了啊，这个虽然挺愧疚的，但绝不妥协，如果对方生气呢，就买买买，吃吃吃，就哄哄他 啊。哎，其实昨天的时候我还聊到这事儿啊，我朋友圈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帖子，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他和他女朋友啊，确实支持不同的球队，然后呢，他为了让自己的，因为女朋友啊，可能很多他不一定是球迷，甚至连伪球迷都算不上啊，有的时候可能电视在播球，他可能女朋友就去旁边那个 刷微博了， 玩手机了啊，或者淘宝购物了啊。 对， 所以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女朋友陪着自己看球呢，他就引入了这个小赌怡情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昨天的比赛，埃及和俄罗斯的比赛，比如说我就支持俄罗斯，就让女朋友说你支持什么， 啊，你支持哪个队啊？几比几啊？如果 你那我只剩埃及了呀！ 啊，你可以支持俄罗斯啊，比如说你俄罗斯，你我也支持俄罗斯，我赌这个赢两个球， 嗯， 你赌赢三个球， 嗯， 对吧？这都可以，嗯， 对 啊。最后呢，你如果赌赢了，我就给你买个 LV 的包包。 哇，那可以啊！ 对啊，对吧？然后女朋友就特兴奋，完事就陪着自己男朋友，就一直在盯着那个屏幕，啊，然后就特兴奋，哇，进了就一直是要猜中自己的比分，然后特兴奋。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真是这样啊，这谈恋爱的时候呢，要有方式和方法，哎，这个让自己的女朋友呢想办法陪着自己看球，还特兴奋，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哎啊，这个还是咱回到这件事上啊，这位男球迷的故事呢，我觉得你看你就没有做到点上，是吧？对吧？你支持德国啊，这个完事让自己女朋友支持瑞典，最后两个人吵起来了。 嗯， 你还不如说，哎，比如说，哎，女朋友的瑞典如果赢球了， 嗯， 啊，这个女朋友猜对了。 对， 啊， 你就给他买， 那给他买啊，哄哄哄啊，吃， 对， 所以广大的男球迷们啊，听我们的青年说，除了可以看球以外，还可以哄女朋友。好了，开个玩笑，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6月26号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当天，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嗯，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 是的，同时在线上有砸金蛋的抽大奖，在我们的线下还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我们的美女帅哥主持人会化身蛋糕的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也会邀请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同时在观影现场我们也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 嗯， 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了解更多的信息吧。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环节 啊， 靠谱青年，我们聊一个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打游戏吧。 嗯 啊，但是打游戏现在也算精神病了 啊。 宇文啊了一下，在怀疑自己的人生，有可能觉得自己是神经病了，是吗？啊， 对 啊，从昨天起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通知世界的各国政府，将游戏成瘾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纳入医疗体系。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游戏成瘾的症状又有哪些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 是的，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年初呢，宣布将在今年发布的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中加入游戏成瘾，并列为精神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游戏成瘾的症状包括一个是无法控制的打电玩，还有一个是越来越经常将电玩置于其他生活兴趣之前，即使有负面后果也持续或增加打电玩的时间。如果以上行为持续12个月以上，或者非常严重但少于12个月，你就会被医生确诊为游戏成瘾 啊。哦，那可见，嗯，宇维你自己套一套，你觉得？ 我还没有 啊， 不至于。 不少医学专家表示支持这一做法，专家称将游戏成瘾纳入精神疾病好处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打击社会上鱼龙混杂的网瘾戒断机构啊，就是说，哎，有了网瘾啊，可以直接去医院看病了。 哎，是的， 挂个号， 是的， 然后找医生说，医生，我最近有个症状，就是游戏成瘾， 你给我看看吧。 你给我看看，医生就问啊，打的什么游戏啊？在里边扮演什么角色呀？ 因为如果它是一种精神疾病的话，那就只能由医疗机构来进行分诊和诊疗了。 哎， 那么这些鱼龙混杂的网瘾戒断机构呢，就肯定这个不太 好 对 好 不正规的这种治疗是网瘾的这种医疗机这个叫所谓的网瘾戒断机构可能就没有市场了啊、 嗯。 那么国内的网友是怎么看的呢？ 不少人呢表示，游戏上瘾的确是一个影响生活的问题，但它有严重到算得上是一种精神疾病吗？这个网友们还是有点不太相信啊。 嗯， 这个问题呢，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争议不断的。有的网友就说了，我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觉醒来就成精神病了呢、 嗯、 还有人呢说了，如果游戏上瘾算是精神病，那么买股票算不算呢？买彩票算不算呢？追星又算不算呢？ 看世界杯算不算呢？ 对， 不过专家提醒大家，并不是说喜欢打游戏您就成了精神病啊、 哎、 这有点以偏概全了。只有上瘾的症状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比如说12个月以上， 嗯 啊，或者说是 游戏成瘾，即使有负面后果， 对，把工作都丢掉了，反正我就玩游戏啊、 嗯、 这样打游戏成瘾才会被诊断为 精神病。 精神病啊， 是的、嗯、所以各位这个喜欢打游戏的朋友们呢，一定要记住，合理娱乐适当的放松是必要的， 嗯， 但是呢也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游戏时间，不要过于沉迷，要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 没错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是的，在6月26号、 哎、 是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台庆一周年。 嗯， 我们在这个当天呢、啊、准备了很多的这个优惠活动， 哎，包括砸金蛋的活动 啊 这个金蛋里边呢有小龙虾， 小龙虾兑换券，而且是霸王餐的 啊，还有霸王就是随便吃啊， 对， 就小龙虾玩命吃啊、 哎， 然后呢，你给他一个霸王餐券，他就服了啊， 对，这就 老板就心疼了啊， 老板无话可说、嗯、 啊，这是这个金蛋里边有的奖，最重要的是金蛋里面有个一等奖， 嗯， 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 是的， 嗯， 同时呢，在这个一周年的活动当天呢，我们不光有线上砸金蛋的活动啊，抽大奖活动，在我们的线下呢还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一起做蛋糕看电影，我们的帅哥美女主持人代表我们青年台青春朝气蓬勃向上的这些帅哥美女们、 嗯、 然后会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作属于自己的蛋糕、 嗯、 同时呢也会来到这个982的特别放映厅，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 嗯、 同时在观影的现场我们也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 可以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嗯、 在这里面就会有详细的如何参与抽奖啊，如何参与活动的方式方法， 是的， 也希望大家点进去以后呢参与我们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活动。以上消息呢是来自新华社、 人民日报、 澎湃新闻、 新京报、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北京青年报、 中国新闻社、 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 是由本台记者 张悦 和实习记者 陈文熙、 关悦 为 您 编 辑的啊。以上就是我们青年说的上半时段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会进入我们的下半时段青年会客厅的时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的北京优秀的北京市共青团的优秀团干部、 嗯、 啊，这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歌曲和广告以后，欢迎回来。 滴答滴滴答。 奋斗的果实，学习。 听众朋友，

好，一小段广播这个广告期啊，和一段歌曲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北京时间的9:02，您现在正在处于的播出时段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时间。 是的。 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雨维、 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啊，来收听这档节目啊。 是的，如果您有手机可以看直播的话，您可以打开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啦。 嗯，九点开始就进入了我们的第二个时段，青年会客厅的时段。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优秀的我们的这个北京市的共青团的团干部啊，还有共青团团员啊，或者团组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他聊聊啊，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团里面或者组织里面啊发生的好玩的事儿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街道团工委副书记，也是我们全国北京市的优秀共青团干部顾奇啊。我们让顾老师这个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可以看一下这个镜头啊，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六里屯街道顾奇。 这个跟顾老师一开始聊天的时候特别的兴奋啊，结果放完片花以后顾老师就蔫了。 来到直播间看到那个雨薇跟张悦这么有活力，真感受到咱们青年人特别活跃。 这样吧，我们先让这个顾奇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六里屯街道的我们的这个团的工作大概都有哪些，具体是在做什么方面的工作，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好吗？ 那我简单说说吧，因为咱们青年说的好多听众可能都是90后95后甚至00后哈。那个咱们说团的工作不能只说就是单独的说团，因为基层很多人都觉得团员都在学校啊，你基层哪有团员呢、哪干团的工作。那我认为那个基层团的工作不能局限于就是从团组织的这个管理和团员的管理去做。我们一般就用区域化的团、党建带团建这个平台吧，然后用区域化的团青工作去服务辖区青年和团员。我觉得只有服务好大家了，把大家凝聚起来，然后你才能起到思想引导啊这方面的作用，你说的大家才爱听啊。就这个原理啊。 其实说到你像街道的团组织啊，因为往往你像雨薇这样的，您就是我们叫九五后年轻人啊，应该都是在学校啊， 对对， 不管是在高中啊或者大学， 95年哪有现在还上高中的呀？ 九五后啊，九五后含00后啊，就是其实，很多团员都是在学校里面，那么基层特别是街道直属的这种团组织团员，我觉得应该挺少的吧？您怎么去这个？怎么去吸纳一下大家，然后到您的街道？ 街道里面啊，其实要说团员，你说就街道里面青年人都不多。刚雨薇跟我聊是吧？我们一年才能进几个青年啊？跟说团员。 而且在我印象中啊，比如说，如果街道来说，哎呀，这个我们是共青团组织，我想，这都是大爷大妈， 怎么还团了呢？对， 所以那个我们就说团的工作一般，叫团青工作吧。你现在有没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因为干了这么多年团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单独用团的工作去说工作了，叫团青工作，就团员和青年啊，主要是青年朋友，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好的区域化团建的这个平台，就是所有团的工作开展的特别好的一个平台。因为辖区内，您这跟介绍六里屯是辖区吧，我们就是区属的委办局啊什么的，这些国有的单位特别多，然后高校啊什么的也有，像中国音乐学院附中、联大商务学院啊，都在我们那里。然后我们区域化团建的平台里面，就是把大家都统上啊，他们都有青年，有正经的团委。 对。 然后你要再说非公企业哈，我们还真有非公企业，有200多个团员的。但是你要他不工作来参加你的活动，这个其实是很不近人情的，对吧？ 没错。 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就把活动开到人家单位里面去。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其实走到大家的心里面去了也是啊。有的时候工作忙，可能大家方便起来，就是更加的去这个团结起来，在团的工作当中啊。顾老师，别顾老师了，就是顾奇姐，我们叫小顾姐姐。 对， 小顾姐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六里屯街道 其实在做团建方面，我们知道是一直在北京市走在前列的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在六里屯街道的团建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事例或者情况呢？ 嗯，要说建团哈，我们那个我刚也说了，建团可能团员不多，那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哈？ 嗯， 首先第一，有党组织的地方呢，我们是要优先考虑建团的， 嗯， 因为有党组织带着嘛，你至少有党委党支部书记在那， 嗯， 说建个团，这个思想上的认识是能达到一致的。 嗯， 那很多企业现在咱们的现在在收看直播的很多青年，肯定你们都在企业里面对吧， 嗯， 你可能见不着党组织，那你也见不着团组织， 嗯， 好，那么我们在一些不具备建党组织的地方，我们是鼓励先建团的，就是说你一个企业里面党员少，见不了党组织呀，那你青年多肯定团员多，那我们就鼓励这些企业优先建团， 嗯， 啊，要把党的工作，就是这种团的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嘛，对吧， 嗯， 把这个工作覆盖到， 嗯， 还有一些可能连团员都达不到三个的很多小门店啊这样的地方， 嗯， 那就是通过我们的青年会活动，包括我们的群团。 青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啊，对，那个下面一会儿我跟你介绍青年会，也就是说要通过青年会活动把大家服务起来，凝聚起来。 嗯 嗯， 咱说说青年会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这个是北京团市委从2013年开始应该在全市推广的这么一个。就是组织 活动平台， 活动平台， 嗯， 对，它在比如说每一个街乡吧都会设点儿，像我们街道吧， 嗯， 有两个点儿， 嗯， 它可能是根据年轻人的这个分布测算， 嗯，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要建立这样的这个平台的，然后就通过这各种活动去组织大家，嗯，比如说每个周末，嗯，每个周末都会有活动， 嗯， 然后呢，每个月会有一次叫成长营，它可能会开放一些你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嗯， 我说我去过了一次，叫什么？就北京林业大学， 林业大学 的标本馆， 嗯， 就是它是在学校里的， 哦，那很有意思， 对吧？它里面开放以后，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呀，还有我们青年朋友的孩子们一起去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些标本都没有见过， 嗯， 这个就相当于现在特别火的一个科学公众开放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孩子们其实在00后啊现在特别关注这个，包括嗯家长很关注，想让孩子接受这些科学性的普及性的东西啊，公众科学开放日时候去报名，在中科院的各个所可能都排队都报名都报不上， 嗯， 那我觉得去了林业大学的标本馆就是这样一种科普性的活动，在平常见不到的开放了给大家去看， 我那个城市体验营还有带大家走进那种国企的工厂， 嗯， 比如说去看看造酒怎么造的，比如说玻璃怎么做的， 嗯， 都有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特别好， 嗯， 啊，也 就是让大家亲身的去体验一下， 对 啊，这是这些像青年会这个工作里面的我们的吸纳的这些青年朋友，应该有一部分是公司的企业的员工啊， 嗯， 应该还有就是这小门店的， 对， 啊， 他这个平台其实青年会他是这样，他不是通过我的团组织去。必须要从团员里面去招人的， 嗯， 也不是体制内的人招人的， 嗯， 他有自己的群体，就是他的公众号是公开的， 哦， 你参加 大家都可以报名， 对， 即使是 参加了一次活动，你就让你的朋友们说挺好的，关注这个平台， 嗯， 我们这个每个街道也都在做这样的宣传，说大家关注， 嗯， 后来我们就发现呢，嗯，一方面哈，你说大家都上班，什么时候有活动呢？那什么时候能参加你的活动？那只有周末，对吧？那周末所有的社工都要加班去组织活动的， 嗯， 但是你别忘了还有另一部分，如果在我辖区做服务的话，我辖区的青年是什么时候有空？上班时间有空啊， 对不对？我的单位的辖区的青年都这个时候有空，然后我们就会在中午开一些活动， 嗯， 啊，中午大家的休息时间，比如说做一些健身呀，啊，一些比如说最近我们在学魔方， 嗯， 啊，挺有意思的，我们的社工自己会。 嗯， 自己会他就开这个项目，所以我觉得青年会社工真的很棒，自己不同的技能。 我们看到网上的大邱这位网友说，嗯，没想到一开始认为街道的团组织工作应该特别严肃，没想到那么有趣好玩，特别想参加啊。 是的， 其实青年会我觉得就是把大家凝聚起来，然后哎，通过一些体验活动，嗯， 我们这样吧，诚挚的向六里屯街道的青年会发出邀请啊，来我们的青年广播体验一下，对吧？ 特别特别想来， 对吧？可以组织大家来看看，哎，这收音机里听到的直播间，广播里面的主持人的声音是这样的，他长什么样啊？ 对，这么帅气，这么漂亮， 长什么样啊？让大家来看一看啊！ 刚进来的时候， 咱们。 就有这感觉， 对，咱们 应该来看一看，不仅仅听声音， 没错啊，咱们林业大学有标本参观啊，咱们这儿有活人，直接看啊， 就感受一下我们青春洋溢的气息，是吧？ 对，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这个街道里面很肯定有很多这些职工家庭嘛，因为职工就您刚才也说到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就是肯定有很多就是爸爸也上班，妈妈也上班，那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出现这种比如说孩子在家里没有人管啊，那我们社区的这个团组织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啊、你提到的这个我还这还真有。那个咱们团市委那个青年会嘛，分布到各个街道以后呢，他就是推出了叫假期儿童成长营，他就在寒暑假的时候啊就用青年会，然后比如说街道去帮协调一下场地，有可以用的场地，然后青年会就陪老师给孩子托管，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就给他们安排不同的课程 啊、 也指导辅导他们，就是像在家一样写作业，然后这个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六里团连续就是一直每一个寒暑假啊，两年了，一直在做这一项，所以今年那个暑假马上就来了啊，我们同样也有这样的成长营啊，也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有辖区单位参加完了以后就觉得。一个职工参加觉得特别好，然后就跟到区里面的运营中心，就说能不能开到我们单位里面来， 就抢着要开， 对，抢着要，真的，所以这个需求真的很大。 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好像是就是带过了一嘴，就是我们的这些辖区内的这些朋友们是怎么知道就是举办这些活动啊，然后孩子有夏令营这样是怎么知道的这个一个情况？ 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青年会有自己的平台嘛，也有微信，这个这里可能就。是不是不能做广告？ 可以啊，没问题， 可以，没问题的。 一会儿把那个微信码我扫出来。 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对对对。 一会儿唱歌时候给大家扫个码哈，那个，然后我们自己会去做宣传，然后还有主要就是平常参加活动的大家，然后我跟你说，区域化团建的平台里面，我们所有的单位，因为涉及到是职工的嘛，对吧？我们所有的单位也好，参加活动的这些青年朋友也好，都会关注到，我们会定期的发这个活动的通知，只要你关注了平台啊，这个它这个全市的分布，它。不仅六里屯有，在我们那个青春朝阳，就朝阳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他会公布我们整个朝阳区的这个成长营，对，成长营的所在，好像北京市整个北京市的，在咱靠谱青年和北京青年的平台上，会有整个北京市的这个成长营的分布， 靠谱青年和北京青年这两个微信公众号啊，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和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联系非常的密切、 是吧？ 我们定期在上面也会发一些文章啊，这个微信小编我们都很熟，希望大家多点赞， 点一个赞多加五毛钱是吗、 啊？这样吧，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六里屯街道的团工委副书记小顾姐姐一起来分享、啊，她在和青年人打交道啊，或者说是一起交流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感人、好玩、温暖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若一吻偏逝，轻轻散在你面前，一片又一片，一片喧嚣于前，一片记在里边，堆叠成完整的瞬间。来年，吹皱了误入歧途的一抹人烟，一朝。 圈，描摹着我心目中期盼的向往，顺风圈圈 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 98.2 AM 927啊，来收听这档早间的青年广播的轻松版的服务资讯类节目。哎，如果大家在花椒平台上可以搜索982青年说，我们看到在花椒平台已经来了23000多人了啊。希望大家大早晨的时候呢，能够打起精神，好好和我们进行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请来的可是我们叫娘家人，我们青年人的娘家人啊，就是我们的六里屯街道的团工委副书记顾奇啊，让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六里屯街道这些青年人在一起，这个聚在一起的一些活动或者感受吧。其实我们心里边会有一个心里打鼓的事儿啊，就是觉得顾奇可能作为我们的这个娘家人，或者作为这个团组织的我们叫老大吧，会很严肃啊，是管我们的人啊，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在顾奇那里会和很多的青年人在打交道，对吧？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和我们分享？大家是不是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一起活动呢？ 其实那个要说团组织哈，活动很多，其实大家都会看到说你们共青团都干什么了，你们每天就是组织活动啊，组织学习啊，一组织学习，大家在一起拍的照片啊，这种东西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没有什么感染力，也没有感受到这个团的温度。那我们共青团今年就是从去年开始啊，有一个工作叫精准帮扶，这是响应习大大的号召哈。他们习大大叫精准扶贫，但是其实上扶贫是脱贫，有这样的这个作用在里面，但共青团说精准帮扶其实做不到那样的程度，那我们叫精准帮扶，其实我认为比扶贫攻坚脱贫其实在精细化上就更难做， 难度 更 大，为 什么呢？是吧？对，因为你的面对的对象是这么多可能都是低保家庭，然后你说精准帮扶的意思是针对每个人不同的需求你去实现他的一个愿望，那这个愿望得五花八门，千种万种都有， 对对对， 那怎么样才能做到他满意呢？所以我只能说其实需要我们还努力吧，我们只能说努力去做了，然后可能对群众的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觉得在做的过程中让大家感受到这样的温度，就我们已经感觉到非常的温暖，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了。就一点一滴的事情，有的像特别特别小的事情，特别简单，就是当时有一个我们说送电影票是吧，有的孩子你说现在看一场电影吧，一张票差不多100块钱，然后你说你跟爸爸去，你还不跟妈妈去，俩人看就是200块钱，平常会去买票吗？可能不是没有这200块钱，而是200块钱可能先紧着干别的事情了。 对， 然后我们在那个六一节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请你看场电影，然后 小姑娘和她爸爸真的放了学，亲自到我办公室来取这个票。然后那个父亲就说特别感谢，说我们，然后我们家孩子现在在上初中，然后在学校是这个学生会啊，他呢也经常给大家主持节目，你看能不能帮助他，有这样的老师给他提高提高这个技能。然后我觉得，哎呀，这个家长就当面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还真的觉得其实挺感动的，就觉得他对你的组织是信任的哈。 是的。 然后我们也特别上心，然后最近也在说联系一些组织，说有没有这样的老师给我们那个免费的义务的上一上这样的课。其实孩子不一定上了这个课一定能当主持人，比如像雨薇这样，对吧？你也不一定能上北广，对吧？不一定能进北京台，但对他自己的成长、自己的提升，我觉得能增长自信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 先定一个小目标。 对，我想今年还是想满足这个孩子这个愿望。 这是精准帮扶啊、其实有的时候很多小孩子啊，他记忆当中啊，看那一场电影其实对他来说非常的深刻。我小的时候也是啊，我小的时候就是哎，比如说学校组织的电影比自己去看电影印象要深刻很多。 对对对对对。 啊，团体组织的电影比自己哪怕看100场都没团体组织的深刻。 我上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组织的去看那个禁毒的电影，就是 这都记得 啊、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家那边有一个文化宫，就是叫第一工人文化宫，就大、那是一个电影院嘛，然后我们全校所有的人都去看电影，就一个禁毒的电影，看的到现在都印象深刻。 哇，那太有效了，看来我们这种 真的很有用， 还是很有必要。 对，因为印象很深刻，他比如说跟女朋友、男朋友出去看，或者说哪怕跟父母出去看，我觉得都有意义。 对对对， 因为是那种大家组织起来看的，然后看的什么电影，在几十几分看的印象 特别深。对， 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当然广大网友也都在这个，其实也在好奇，在问啊，说哎，那我怎么去找到团组织？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我们活动很好啊，但是哎，顾琦去怎么去思考或者怎么去想的？哎，说怎么去找到年轻人、青年人？啊、现在年轻人、青年人，你看，包括我们的节目也是，我们去花椒平台去找，去找青年人啊。可能收音机里面，我们不能说没有啊。很多这个开车的年轻人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大部分是在网上啊，网络上啊。顾琦的六里屯街道是怎么去做的呢？ 啊，那个，说到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组织每一层级的组织都在做自己的公众号，对吧？我们其实也想吸引更多人， 就是微信公众号、啊、 对，微信公众号。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互动，就是相互的。我呢希望吸引更多人过来，但是更多的人他也希望我关注你，这个能对我有所获吗？我能得到什么呀？所以我从这方面考虑，我们那个六里屯街道叫幸福六里屯公众号，我们自己推出了一个叫青年读书会的一个栏目。其实这个栏目当时就是因为靠谱青年其实推过这样的栏目啊，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就参考了一下。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学一本书叫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我不知道你们都读过吗？ 读过。 因为我们作为组织来说呀，我们可能会给大家买书发下去，这样可能钱也花了，形式也有了，新闻也说了，但是你真正读了吗？ 大家不一定看。 对、 啊、 你可能真不一定读， 可能就放到家里了。 对、然后呢，我们就在网上开了一个读书会的平台，邀请大家来读。每一次你可能就读一个故事，可能就5分钟，但是这个故事你读完以后你一定会记在心里了啊。然后你读完以后会，比如说我的朋友看见了觉得挺好的，我也想来读一下，这样我希望更多的青年通过这个平台啊，一方面就是你在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习总书记当时在知青岁月的时候的那种感受、那种体会，然后另一方面你有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你会更愿意参与到我们中来。我也那个欢迎大家啊，那关注我们的这个号啊，来读书，因为团市委的靠谱青年，他在不断的推这个读书会的栏目，他现在已经读了很多种书了啊！我也非常积极的要求会主动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没错啊，我也有切身的体会，因为我也这个录了一段啊，在我们青年里 是吗？是吗？ 其实因为你如果说你平时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关注的，因为就是你比如说这本书即使放在你眼前，可能你

打开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这样一个搜索关键词，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是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青年会客厅的嘉宾是我们六里屯街道的团工委副书记顾奇啊，和大家分享在团组织工作当中的一些故事。顾小顾姐姐，我得这么说啊，因为很多的年轻人都叫顾奇叫小顾姐姐，其实给大家那种感觉就耳目一新啊，特清新啊， 对， 然后一看就是哎，知心姐姐那种感觉啊， 像小时候看动画片里面的月亮姐姐之类的。 哎，是的啊，想问一下这个顾奇，和青年人打交道的一些实际的故事吧。刚才我们其实也讲到了精准帮扶，其实有很多青年人也是。遇到了困难，需要真正帮助，或者优秀的青年朋友在我们的六里屯街道，给大家分享几个吧。 就是其实在干团的工作哈，这么长时间，就是不管说真正的能帮了人家多少的忙，但是在这个工作中，我觉得一点一点的努力的付出，真的给自己也有很多的感动。像我们接触的，我们讲一个故事吧，就是我们辖区有一个孩子叫白子玉，因为其实很多故事我都不方便提名字，但因为白子玉啊，他是也比较就是比较典型啊，我们都推过，他是我们那个去年自己六里屯，我们每年评选一个叫感动六里屯这么一个评选，其中有一项叫美德少年，白子玉是我们去年评选的一个美德少年，今年也推到了像往北京榜样这样的以及区里面的美德少年去推。这个孩子现在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一个应该是大一的新生吧，应该大二了。他在出生8个月的时候啊，就诊断为严重的就是甲型的叫血友病。这种病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血液凝固障碍，就不能出血，会自己自动的就会流血，皮下出血，然后这个关节也会受特别大影响，不能跑步，跟大家一起玩什么的都不行。然后这个家里条件，因为就一直要用药，你不用药你这血流就不止，然后家里负担也挺大的。然后这个孩子哈，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啊，当时就10岁开始自己就拿着针管注射，就我们都看过，就是都有照片，看在手上，去孩子家看是，在手上都有针头，就自己10岁就开始学会自己注射那种药， 就很不容易， 真的特别不容易，对，跟妈妈分担，而且学习特别好，他在。就是那种自强自立的特别典型，你知道，这真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不是在电视里看到的。他当时还是优秀中学生啊，然后14年考到了市重点高中哈、然后就是，但是当时他妈妈其实也提过有一困难，就是血友病的孩子怎么上大学，就是我特别怕大学不收我。因为你大学进去要体检 对 吧，你本身就有病，那进来以后就指着报销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很多大学就是很难收，所以他现在上了能上大学了，所以父母和孩子都表示特别感激，就觉得学校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包容，然后已经对这个血友病的孩子就是能够宽容。然后这个孩子你知道吗，因为用药的钱也特别多，然后他就想学校都这么包容我们了，都让我进学校，我就不想再去学校每天去报销了，这样其实真的就是一种别人给了你好你还必须需要更多的这种要求的，真不是这样的孩子。所以你知道因为他这个用药体重越大他用的越多，这孩子为了减轻负担哈，半年瘦了45斤， 哇， 就为减少自己的用量，用药的量。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特别特别自强自立的那种孩子，除此以外他就是自己成长成才，然后还为社会去做贡献。他干嘛呢？他有从小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自己不能跟别人玩，别的孩子觉得他有血友病，也不知道什么病啊，都不跟他玩。 对， 他说我就把玩具摆在家门口，我就请小朋友来，求他们跟我玩。然后我的愿望就是大家就是消除对血友病人的这种歧视，能够融入。然后他每到假期都会去儿童医院的血液科去做那个义工志愿者。 哇， 他去跟那些小朋友玩。他现在应该是叫。血友中国血友病有一个协会吧，就是宣传大使啊，到全国各地去进行这种宣讲，就是呼吁大家关爱血友病人， 我觉得这孩子的故事就是特别，我们社区什么的都对他特别照顾，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帮扶，别管，其实你要说团口，一个团口能有什么样的力量给他什么样的帮助，其实是很单薄的。但是整一个政府的部门，不管是残联也好，民政也好，就是社区也好，每一个部门都在给他的家庭进行帮助， 没错。 其实他现在自己也是有一个感同身受的一个情况在，然后他自己有这个血友病的这个病情，然后能够感受到现在这些孩子们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活动，就是大家一定听完之后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感触非常深，因为你可以看到身边有经常有这个公众平台然后转发说哪个孩子他就是生病了，需要大家帮助。其实如果在这个每一个社区街道都有像咱们社区街道这样能够帮扶，真的是精准帮扶到这些孩子，那肯定这个世界上就会有很多，就会减少很多这样类似的悲剧。真的， 这样的家庭其实在街道真的很多，我不知道是在六里屯的特例，还是可能发展的好一点快一点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家庭会少一点。像我们也有这样的残疾人，就是有一个小姐姐吧，可能就是不到20岁，可能现在也就刚20岁吧，名字就不好提了。她就是就是侏儒症 啊， 就是她妈妈怀着她，可能在4个月的时候，可能她爸爸就被关监狱里面，就是一直就父亲就不在身边，然后就一直坚持，就是靠着爷爷是老党员啊，退休工资，还有妈妈就是摆个摊儿啊，做便民摆摊儿，这样在社区里面就这样支撑着长大。后来前一年的时候，跟我们街道的工委就是主管书记哈一起去家里去慰问，就是我们也慰问这样的就是叫。就家庭的青少年嘛，对，青少年问问时候，92岁的老爷爷就一直就是也提出能不能帮孩子找个工作。但你知道，就是对这样的人群，你要找工作，可能就是也得特别合适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的街道的残联刚好就招这样的专职康复员，就对残疾人群体去招的。后来就给这个孩子就是招进去了，通过面试什么的。这孩子也特别踏实，就干活什么也特别稳当。现在就一直在我们那个做着这样的工作。就是觉得这样的孩子，当你去接触他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他的外形什么的就给他一个定义。 对， 这样的孩子其实他本身就特别的努力，工作起来和正常的人来说，他的能力可能会更专注。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家庭对我们的信任，然后我们就是有这样小小一点的这个机会啊，能帮到他，就是整个街道的各个部门也都觉得特别满意。 就是家庭会给我们政府很多的信任，我们也会更全心全意的去帮助他们。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叫你小顾姐姐嘛，其实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如果能有这样的称号，应该是一个就是很有趣的事情。那像想必就是您在工作当中可能是有一些新的创新的尝试是吗？然后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其实 就是其实团我觉得团组织工作挺辛苦的。 对， 真的。 能如何能在这样一个比较平淡然后的工作当中找到一些乐趣创新的点？ 对， 对， 对， 对，你看哈，像雨薇95后，就是我就问你，共青团的活动你愿意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要一起学习，你可能觉得我要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我就不一定能来参加这个学习，因为学习特别枯燥。 这是很实际的， 是 的， 是 地气儿的。 对，这真的是个特别实际的事情。然后我就想，那我们要是读书，我们当时前两天开了一个，也是咱们团区委有一个叫世界咖啡带你走进那个习近平的青年之星岁月，这么一个读书会的形式，也是用青年会这个平台组织开展的，就把我们的青年干部怎么读书，大家坐在一起喝咖啡，然后呢建那个思想树，就是大家互相读书的时候把你的感想用小纸条贴在一个大树上，然后大家互相的之间去交流你读到那段故事是什么，啊，大家觉得就这个分享的经历就是特别好，至少就像我说的，除了读书以外，你在看，在交流的过程中，你也知道了自己那段故事。 对， 对，这个就我就举个例子，其实有一段故事我的印象特别深。刚美女说完，那个我们有一年就是从清华大学请了一个老教授 给我们来讲课，讲时事的课。在那个路上，这个老教授就跟我讲习近平的七年执行岁月里面的一个故事，但当时我不知道是这本书。他说这个我们新中国能有这么一个书记哈，他在这个基层真的干了七年，能知道人民的疾苦，现在他所以当上了这个书记这个位置，是我们特别享福的，他能造福大家，是我们大家特别有福气。他说在当时梁家河的时候，有一个乞丐就是说起习近平在那已经是当一个村支书还是一个什么、一个有一点级别的领导的时候，一个乞丐找到他，就跟他说我是你父亲当年的警卫员，然后习近平后来就把身上零钱给了他，然后把身上大衣脱下来也给了那个乞丐哈。后来有人就说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又相信他呀，一个乞丐来找你，还有别的乞丐也来找你，你就这样相信他们吗？然后习近平说他不会骗我的，说他能说得出我母亲的名字，我姐姐的名字，说他真的是那个父亲的一个警卫员。就是当时觉得这个故事啊，就是能有从一个特别老的教授他的一个亲身的感受跟我讲述这样的故事，就觉得特别感人。过两天呢，咱们不是有那青春读书会吗，我们接到工委书记去读书来着，刚好读的那一段就是这个故事。读完的时候我一听，哎，我就觉得印象特别深，然后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故事我没有看这一段，但是我听了两遍以后，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真的能让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对，哎，这样特别接地气儿的活动， 对， 真是一定要我们要也要多参与啊。 我们还组织去那个北大交流，去年去北大干什么呢？那个我们其实去游览的校园以外，还在里面听了一堂北大教授的课。其实不是说我们毕业以后这个课对我们还有多大的用处，就是一个是学思维，另一个是感受一种就是这种治学求学的这种严谨。其实我们工作这么多年都是很多很麻木了，你还能不能找到自己在读书的时候的那种坚持，的那种为了考试的那种目标去彻夜的去看书的这种精神。有的时候你回学校去看一看走一走，然后你能学到的这种是一个校园文化的精神。像我们的清华行北大行我们觉得都特别有必要带着青年人去走一走。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就不像平时大家参加的那种听报告写报告写感想，然后听领导讲话，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青年人觉得比较枯燥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更愿意参加的就是这种体验性的活动。对， 我们来看看网上的网友们都是怎么互动的啊。然后有很多的疑惑和疑问啊，想问一下顾琪姐姐啊，小顾姐姐，叫花猫糖427这位网友就说，看到顾琪感觉和传统的基层的公务员那种正襟危坐严肃的感觉不一样，一看就是特别能够走进青年人心目当中。为顾琪点赞啊。还有是叫做残魂小魂四这位网友，他特别想说，他说我就住在六里屯儿啊，这说这个 找到组织了， 终于找到组织了。 好的，欢迎 啊。还有叫做深拥你，这位网友就是想问一下顾老师，最近有哪些咱们六里屯有的活动啊，他能参与的。 是我们青年吗？ 对 啊，那这样我推荐您关注我们的青年会啊，你搜索那个 六里屯青年会。 对，六里屯青年会。我们那里会有定期的活动发布。现在我们中午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有健身的活动。就是每天中午基本都有，在辖区内的青年过来呢都可以参加。 牛仔最爱马甲，这位网友说为了小顾姐姐也得去。其实我觉得青年人在一起总是有欢乐或者有欢笑，也有很多感受。我问这个小顾姐姐一个其实做团组织工作中一个最大的感受吧，就是如何理解新时代的新青年。 其实我刚听到这个题儿的时候，我还真的挺认真的，就是想了一想，我也会去查一查，我觉得什么是一个好的定义哈。我看完以后其实就是觉得这些定义，我用我自己呢第一个背下来读出来，对面的95后的小姐姐其实根本就包括我自己的孩子00后哈，根本就听不进去，也记不住啊，听是听懂了。那 那个，那我们就从现实来说，从感受说，其实改革开放四十年了，你要说现在的九零后，他们穿的衣服呢，从小衣食无忧， 嗯， 他们出来穿的就一定是阿迪耐克，你知道吗？他们没有穿过别的， 嗯， 那你怎么感受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什么叫新时代？有什么新的呀？我出来就挺新的呀，对不对呀？啊。 这话说的特准确， 是这意思吧？嗯，那其实我想跟你们说，是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新时代，因为你们没有见过旧的是什么样的， 嗯， 去可以看看自己的父母，他们是这样的价值观吗？ 嗯， 对吧？嗯，然后我记得习总书记他讲的是有句话，讲的是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对， 然后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就这个话，我觉得特别不教条，因为是在实际工作中，就是自己是切身能感受到的。嗯，我用通俗的话解释，新时代就是你能感受到自己付出的努力，它有了更好的平台。 嗯， 另一方面呢，你觉得你是可以梦想到更好的未来的。 对， 为什么？因为从三十年、四十年来看来，以前的梦想到了现在实现了，花了四十年，但也许你现在的梦想可能有十年你就更好的能实现了，所以一定要敢于有梦想，你能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东西。 嗯 嗯，于我自己来说哈，我觉得就是叫对孩子就是不要苦化的教育，就比如说对九五后、九零后，你跟他说以前有多苦，所以现在有多好，我觉得都是没有用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工作就是只要你真的努力去干了，就是能让自己就是获得幸福感的。举个例子哈，嗯，比如说我就说以为那个刚一直跟聊说。北广毕业的，然后做主持人，其实我觉得真的特别好。那你说我当公务员这个工作是自己选的吗？是毕业就选的吗？其实很多人在一开始不一定能找到自己特别合适的工作，但是既然你干了这个工作，另一种思路就是把它干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对， 对，你把工作干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就能收获到幸福感。这就像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观念，就是为什么说亲妈看自己的孩子都特别好，因为你 自己生的嘛， 对，你付出努力了，你在他身上 网友圆的说小顾姐姐说的好。 你在他身上投入了，你一定觉得你的孩子是最好的，所以你的工作也一样，就是你的理想也一样，只要你付出了投入了，你一定就觉得他是你想要的样子。这就是有一句话叫奋斗的本身就是很幸福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就是幸福是用奋斗得来的，啊，我觉得这个新时代新青年的理解特别的好。 我觉得特别好的理解就是还有刚才像习总书记说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然后民族才有希望，我们才有未来。其实就是当年的这个《少年中国说》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少年强则国强。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顾琦聊到这儿吧。也希望顾琦这个带领六里屯的青年们啊，在新时代的道路上越来越开心啊，越来这个越团结的走向前面吧。 谢谢张烨，谢谢雨薇。 好，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也希望顾琦可以回头的时候啊，把六里屯的青年们组织起来到我们的青年广播， 没问题 啊，来看看雨薇。 对对对，看看雨薇， 来感受一下我们青年人的气息， 小姐姐， 对吧？ 没错。好了，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是张悦， 我是雨薇， 我们明天早晨八点钟再见， 拜拜。 让那个这个顾老师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拜拜。开始痛。